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圣经。今天是旧约的经文。经文是以斯拉记，在教会的圣经旧约第583页。主要是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会念第一章，然后会念一些其他的经文，但请你先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请你仔细的聆听。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昭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是上帝，愿上帝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着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礼物的，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殿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沙。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沙将这一切都带上来。继续念第二章。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太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约书亚、尼西米、希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毕山、米斯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 OK， 接下来一段经文其实就是你翻到前面一页，在历代志下36章，我从第11节开始读起，这是在第581页。这段经文是叙述南国犹大国最后亡国是怎么样亡国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叙述犹太人亡国被掳之后大约50年所发生的事。这段经文是叙述犹大是怎么亡国。第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上帝眼中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贾尼撒曾使他指着上帝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 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因此，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惜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上帝殿里的大小器皿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上帝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贵重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卑奴仆卑，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到只满七十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励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而且你赐给我们是完整的旨意，你对你儿女的旨意。而这旨意是在不是神话，不是只是励志的故事，而是具体在历史中实行出来。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能够聆听你的历史。其实你的历史不外乎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就是我们的历史。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中得着救恩，求你帮助我们中间若还有不认识你的人能够从中听到福音。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暂时一次路加福音讲到，之后我们会多讲一点旧约的经文。我们先从以斯拉和尼希米记开始，我大致会按照经文的进度，但是不会逐章逐节的讲。以斯拉和尼希米为什么是这两本书？因为其中我认为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主题，其中包括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律法、祷告、集体认罪悔改、敬拜圣殿、耶路撒冷等等。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所描述的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段，就是犹大南国犹大王国之后所剩下的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犹大的这些事情。其实上帝透过先知早就预告以色列人他们会亡国，会失去他们的国家，而且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应许地之外的外邦人的国，但也会存留下来的人终究将要归回耶路撒冷犹大。先知以赛亚在以斯拉写这本书之前约200多年就已经预告，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上帝。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要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以斯拉和尼希米所描述的以色列所剩下的人要归回耶路撒冷的事，其实也就是在时间上是旧约圣经描述以色列人的最后一段历史。之后虽然按照我们现在 圣经的排序次序，你可能比较难看得出来。之后旧约圣经再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以色列人的事，直到新约圣经，直到我们的主诞生。所以以斯拉，我觉得它之所以关键，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回顾之前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也帮助我们瞻仰在以斯拉，就是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将要发生的事。譬如为什么主耶稣，我们才读到上次讲到提到，为什么主耶稣特别的定义硬着面向要上耶路撒冷。读，我认为读以斯拉和尼希米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如今我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以斯拉所记载的是时间上离我们大约在2500多年前，好像很遥远，但是这不仅是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上帝的救赎历史，更是我们的历史。我说的我们不是指台湾人的历史或中国人的历史，而是指谁的历史。我们是指谁？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同，现代人，一般的人，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定义自我，其实这样子的人是活在历史的真空之中。这样子的人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在乎自己从哪里来，也不会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现代人会以为历史要等我来创造，但是基督徒不一样。你我不能活得好像没有过去也没有明天。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说基督徒应该爱历史。我猜在座的孩子们，历史课大概不会是你最喜欢的课，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爱历史，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一连串虚空的口号，也不是一碗接着一碗的心灵鸡汤，我们所信的这个内容是基于非常确切在历史之中曾经发生的事，我们所指望的是在历史之中要发生的事。而且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虚构的神明，不是神话中的人物，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历史也具体在历史中行事的上帝。这是说第一个亚当确实的犯罪，我们也确实在他里面都犯了罪。这是说末后的亚当也确实三天之后从坟墓中走出来，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就因为他一样有一天要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可怜最愚昧的人。使徒保罗的逻辑是，如果我们否认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是真实的，那么其实就吃吃喝喝吧，因为反正我们也没有未来，因为明天就死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信的并不枉然，我们知道过去是真实的，未来也是确切的。历史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只是一连串的偶发事件，因为历史是上帝的历史。上帝不仅知道所有已经发生，也知道还要发生的事。他不只知道所有已经发生还要发生的事，也必然是按照他的预定，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安排所发生的。这样看得出来吗？历史对基督徒来说就有意义。你必须要了解历史，因为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若都是在上帝的安排、上帝的看顾、上帝的旨意之中所进行的，那么就有意义。因为我们认知的那一位上帝是叫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的上帝。这是说我们所认的这一位上帝是非常确切、非常具体，在历史和时空之中施行拯救、执行他的救赎历史的上帝。 So 这就表示过去的事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包括过去25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一本书，它所记录的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诞生之前大约400多年到500多年前的事。我刚才读的历代志下的经文描述南国犹太国王国的最后的过程。犹太是在西元前587年亡国，你不用记下这些日期。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则更早，他在大约130多年前，大约西元721年，西元前721年就灭亡了。我们去年讲的那个何西阿书就是描述北国灭亡的历史。消灭南国犹大的那个王，经文中有提到是巴比伦王。巴比伦这个帝国则在消灭犹太国之后大约50年自己也被另外一个王国兴起的王国消灭，就是波斯王。消灭巴比伦的那个王，波斯王名字叫做古列。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指的就是古列征服巴比伦的第一年，就是西元前538年。以斯拉记以以斯拉为名，但是以斯拉本人，如果你有读的话，我鼓励你最近有时间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斯拉本人要等到第七章他才出现在这本书里面。也就是说，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他不是在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之中，他要在第一批回归之后约80年才在耶路撒冷出现。所以如果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有一个主角的话， 那是一个名叫做我们刚读到所罗巴伯的人。这个人在路加和马太的耶稣的族谱中都有出现，他是耶稣按照肉体来说的先祖，他也是大卫王室的后裔，他也是带着首批回归应许地的以色列人的犹太人领袖。他这个人所罗巴伯也是圣经里面重要人物之中讲话最少的人，可能只说过一句话，记载在经文里面。波斯王古列的领土西至今天的埃及和土耳其，东达到今天的印度。在与巴比伦王相较之下，古列王采用我们可以说非常开明的政策来统治他这非常广大的领域。所以古列王他不只容许，他甚至鼓励他所统治的很多不同的人民保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如果你仔细想，就维持这么大的帝国的安定而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手段。古列他在以斯拉这边所记录所颁布的这个诏令，经文说是上帝激动他所颁发的，但这确实也是一份当时制式的官方文件，因为有其他出土的文献记录古列对巴比伦人还有对其他民族的人颁布用词非常类似的诏令。他甚至会在其中歌颂譬如巴比伦所拜的摩度神明。所以你看得出来，古列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明或现代的政客。他如果活在台湾，他会如鱼得水，他可以在台湾选总统。那古列这种人，就是他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他什么都信也什么都不信。他早上可以来这里聚会，下午到 I don't know 朝天宫去上香。 So 古列这个人，他是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发布这个要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的诏令，但这同时也是耶和华借着古列激动他的心所发布的诏令。也就是说，上帝借着这个人的私心执行上帝所要做的事情。而且早在2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具名提到古列这个人，在以赛亚书里面 耶和华借着以赛亚说，论古列说，这个名字直接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他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耶和华甚至可以称这个外邦人的君王为他的受膏者。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凭着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所掳的民，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着工价，不是为着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按照犹太教的传统，是有人把以赛亚书的这段预言拿给古列王看，古列王看到这段预言就大受激励，然后就颁布了这个诏令。也许是如此，但是经文本身并没有这么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证据显示古列真的认识耶和华上帝。这个诏令的用词至少显示有人帮助古列来认识犹太人的信仰，以色列人的信仰。你注意他的用词，耶和华天上的上帝，这是以色列人对他们上帝的称呼。古列的诏令，经文说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利米，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出现，耶利米是在犹太王国那个时段在南国服侍的先知，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耶路撒冷沦陷，经历他曾经见证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上帝就借着先知以利米，耶利米曾经预言，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你注意用词，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毁灭耶路撒冷，毁灭耶路撒冷圣殿的人是耶和华的仆人，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周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这是他们是指以色列人，上帝说我要将他们进行绝灭，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而且这些国民是指以色列人，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但是70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加勒底就是指巴比伦，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又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你们是指以色列人，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然回到此地。 So 耶和华激励古列王的心，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就是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要归回耶路撒冷。这70年要怎么算，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也许是从第一批最初被掳的人算起，也许是从圣殿被毁到圣殿70年之后被建立，这样子计算。重点是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是按照上帝的预定和计划行事，上帝是借着这个外邦人拯救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就如耶和华上帝曾经激励另外一个王，曾经刚硬法老的心，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此来说，法老王和古列王都是服侍耶和华上帝的仆人，上帝会使用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来为他和他的子民效力。我们也不应该太稀奇古列王会颁布这样的诏令，因为毕竟如果上帝能够叫一只驴子开口说他的话，他就能够叫这个古列王传递他的旨意。所以古列王说， 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看得出来，耶和华上帝的意念确实是高过人的意念，有谁想得到他曾经不容许那合他心意的大卫王为他建造圣殿，如今却嘱咐一个外邦人的王要为他在耶路撒冷建造殿宇。就如之后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聚集，要攻打上帝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上帝手和上帝意志所预定必所有的事。是的，上帝的确激励人心，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他的儿子效力，叫他的儿子得益处。古列又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上帝的殿，愿上帝与这人同在。这段和合本里面的翻译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复杂，按照原文的次序重新翻译是应该是这样子，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愿他的上帝与他同在，他可上犹大的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上帝。这几个字和合本并没有翻译出来，在和修本里面有，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上帝，是几个非常关键含有深厚救赎历史意义的字。你注意他至少特别的凸显耶和华是定义要在耶路撒冷做他子民的上帝。古列的诏令最后说，在第四节，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所以如果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中间有人还记得以赛亚的话，他们会听得出来古列口中这个剩下的人，剩下的人就是先知所预言以色列所剩下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人，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居住那地的人要将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这像什么？这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也就是说，上帝借着古列的这个诏令向他的子民宣告一个新的拯救，一个新的出埃及。而且耶和华上帝不止激励古列王，还有一切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所以《以斯拉记》第二章有记录，这些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会众共有42,360名。光哥，坐好。这与当初出埃及，你还记得出埃及有多少男丁？Yeah, 我们会说按照经文讲告诉我们有60万男丁，40,000多人与60万男丁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就是这一小撮人，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要回去重建圣殿，要重建耶路撒冷，要恢复在圣殿里面的敬拜，要重新建立以色列的宗教生命，其实不外乎就是重新建立上帝子民，重新建构上帝子民。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否能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敬拜他们的上帝，就决定他们的身份。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守节期的人，你很难称他为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他们的身份。 所以耶和华可叫大水分开，他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他可以行各式各样的神迹，可是他居然就是借着这一小撮人，四万多人，透过小事，之后经文会说他们所做的事不过是小事，他可以在微小的声音之中成就他要做的大事。或许这些人，这些被上帝激动心的人，你会想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人，但是不见得，因为我们之后会看到这群人很容易被人动摇，他们的手也发软。耶路撒冷是信仰的中心，但是从巴比伦要归回耶路撒冷，你为他们设想，其实就是从一个帝国的中心归回帝国的边缘，是从繁华去到一个归回一个荒凉之地，而且在当地经文告诉我们只剩下最穷的人还有外来的移民，何况他们已经流亡50年了，大多已经应该不是原来被掳的那一代人，他们你可以想象理当被当地人同化，他们是会像移民到美国的第二第三代的华人，也许他们更认同的是当地的文化。回归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是他们被掳之人之中所剩下来没有被同化的人，或者是他们在当地社会里面最被排挤最边缘的族群，也许他们是只有穷人才愿意离开他们所居之地，回到他们应该是非常不熟悉的耶路撒冷。因为像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被掳的人都归回耶路撒冷，条件比较好的，长相比较美的，像以斯帖这样子的人，他们就留下来，后来做波斯皇后。总而言之，回耶路撒冷不像我们要移民美国，反而比较像是被掳的人再次被放逐到乡下，到边缘之地。所以他们需要他们的上帝激励他们的心，才会起身回去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而且耶和华也激励他们周围人的心，叫他们拿着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还有甘心献的礼物。而且古列王也把之前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明的殿中的那些器皿暗数交给犹太的首领色巴色。所以你仔细想，50年下来，那些从耶路撒冷圣殿所掠来的器皿居然没有被融掉，没有造成偶像，就像那些还有居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完全已经融入当地的社会了。这都是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说的话。然而耶和华要应验的远不止这四万多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不只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甚至不只要恢复圣殿的敬拜，因为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不止如此。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你注意上帝和他子民之间亲密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像婚姻丈夫和妻子之间一样的亲密。耶和华上帝不仅是他们的上帝，也是痛恨离婚的丈夫。他终究要挽回对他不忠实背约的心腹。因此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你熟悉这句话，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重复宣告的，也是上帝从一开始一直到末了对他子民的旨意。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古列说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上帝，和以斯拉同时期的另外一个先知撒加利亚也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都凭诚实和公义。 So 耶和华不只定义要做他们的上帝，他还特别定义要在某一个地方，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人的上帝。我们也许很难明白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是这么的重要，但是以色列人的身份取决于他们在哪里敬拜上帝。约翰福音第四章，这就是耶稣和那个井边撒玛利亚女人所讨论的，你在哪里敬拜上帝，这很重要。但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后，我们还要等400多年才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事在新约圣经里面。这表示旧约圣经所记录的最后一个事件回归耶路撒冷，只不过是耶和华所要应验之事的一个开端。先知所预言最终要应验，必然是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换句话说，唯有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我们才能够看见耶和华到底要如何在耶路撒冷做他子民的上帝。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他子民的上帝？他要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儿子的荣光。上帝的荣耀曾经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而如今要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回到他的子民中间。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来到耶路撒冷，上帝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出生为人子，他硬着脸面要上耶路撒冷，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死在耶路撒冷，又在耶路撒冷城外升天，也在耶路撒冷赐下所应许的圣灵。他不仅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他其实自己就是圣殿。这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与他子民同在，他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的上帝。在他之前，上帝的子民必须上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上帝，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上帝指定的地方，指定与他子民同在的地方。然而时候成熟了，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自己曾经亲自上过耶路撒冷，他上耶路撒冷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要死在耶路撒冷，而他也必须上耶路撒冷，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他自己说。所以弟兄姐妹，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今就不需要再上现在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反而得以借着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我们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敬拜上帝， 而且我们更指望将来，将来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降临。See, 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历史，你的未来，弟兄姐妹，你可以说，这一切，这一切，都归功于2500多年前，耶和华激励了有一个外邦人的王，叫做古列，也激励了一小撮人，4万多人，激励他们的心回归耶路撒冷。你可以说，这是上帝安排他们回耶路撒冷，为他的儿子铺路，上耶路撒冷。所以历史很重要，因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你的历史，这就是你的上帝救赎你的历史。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仅是在耶路撒冷的上帝，你是具体在历史，在时空中工作施行拯救的上帝。你激励王，你也激励你的子民，我求你现在也激励我们，激动我们认识你，叫我们明白你的救赎计划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些事并非与我们无关。求你教我们明白这历史的渊源，教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你赐给我们的救主又是多么的宝贵。我奉他你儿子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